早上好，七点钟的时段，感谢锁定收听1033，在这里会有很多动听的歌陪伴你度过美好的清晨，越来越动听。我是海妮，今天是三月的第一天，希望你有一个很好的开始。虽然听起来只是月份上数字上的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月一个月的过来的，也会感慨时间过得很快，所以要从每一个月的开始就好好的珍惜，努力并且快乐着，加油哦。好了，来听歌了，叶蓓的一首《B 小调雨后》。 一些些扎满清寒的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薄的月牙，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肩膀可以认识的慌张，两年以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一家，只怕你落了又花，以后的我怎么忘了？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薄的月牙，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肩膀可以认识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一家，池塘碧落落叶花，以后的我怎么忘了？西风老树下一家，池塘碧落落叶花， 你看

剩下心中的你的承诺，你要我不是你就不合。曾经也是那么努力经过的，到最后爱的是要泪流，几乎相信了结果呢，还不是要让你一个人独自地承受。 结果呢，来自关悦。还记得吗？很早之前有一部非常流行的韩剧叫《我叫金三顺》，它的片尾曲是王力宏来包办的词曲创作，那首歌就叫 Kiss Goodbye。 王力宏为了表达每一次离别时的难分难舍的心情创作了这首歌，而歌词描述的就是男女朋友之间从甜蜜到分手的痛苦。听说带着这种感情的歌曲最容易唱到人们的心里了，那就来听一下王力宏的这首 Kiss Goodbye。 Baby 不要再哭泣，这一幕多么熟悉，紧握着你的手，彼此都舍不得分离。每一次想开口，但不如保持安静，给我一分钟专心，好好欣赏你的美。幸福搭配悲伤，同时在我心交叉，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，付出的爱收不回，还欠你的我不能给，别把我心也带走去跟随。每一次和你分开，深深的陪你打败，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，痛苦难以释怀。每一次和你分开，每一次Kiss you goodbye， 爱情的滋味，此刻我终于最明白。幸福搭配悲伤，同时在我心交叉，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，付出的爱收不回，但甜蜜的我不能给，我才明白爱最真实的滋味。每一次和你分开，深深的陪你告白，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，痛苦难以说。

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山本文绪在《蓝另一种蓝》当中这样写道：人有时候真是奇怪，选择了的会后悔，放弃了的会遗憾，但完美只能是一种理想，而不可能是一种存在。是啊，这个世界上好像真的不存在完美的事情，要看你的心态了。知足常乐，不要总想着没得到的，要珍惜已经选择的。 红灯青灯又下烟酒味，寻怀心中的花蕊，采花红采蜜一去不回，爱真不值钱，你虚情假意我也跳舞奉陪，雪也阴乱乱飞，红尘脚步太沉重，何妨等了他一杯，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，谁也不安谁，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，有花没有花蕊，尝到尽头的猎趣，换个人去寻觅，若是你无情无义，我也不在意，在什么死最高兴，何必再相信，不需要忏悔过去，不醉不回去，一朵好花变成野玫瑰，谁又能够去怪谁，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，不爱这滋味，我想爱谁明天我就去爱谁，有花没有花蕊， 感情当中每一个人都是需要自己的独立空间的，不管有多黏对方多爱对方，都不可能两个人永远都是一直黏在一起。还有就是如果两个人的感情进入到了疲惫期，你会选择怎样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呢？有的人就会选择暂时不联系，各忙各的，安静一下，当思念蔓延开来的时候，忍不住要联系的时候，可能就是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了。这种感觉就好比给爱情放了一个假。

了永远，才能想。是说亲爱的朋友，你让我羡慕，流泪也是一种幸福，我却体会不出。就让我们来一起唱，啦啦啦啦啦，快点来到我们身旁，就让我们一起跳舞，啦啦啦啦啦，别害怕眼泪。 来听这样的一段话，要重新适应一个人会有多累，我想都不敢想。我的亲朋好友和一生的好坏，你都不曾知晓。我的过往，无论你在乎不在乎，都有必要让你了解一二。而我的孤独和依赖，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来读懂和习惯。我没有信心把这些都做得很好，也没有办法保证不辜负你的满腔热情。所以，若你能懂，就缓缓靠近我，慢慢的喜欢我。哎，这样的一段话，我相信你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。单身等待另一个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，太久不恋爱了，真的想不通，从头再重新认识一个人会有多累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但是心里又清楚，这一定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，不用着急，不用害怕，甚至不用瞎想，该懂你的人一定会慢慢的走进你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懂你。好了，接下来听歌。 想你怨你等你忘你到现在为止，忘了我的过去，我的名字，我们的事，忘了我像个孩子，也忘了要你跟我一辈子。

有理由，不由自主的眼睛不能不去关顾你，我很愿意让自己放纵。爱过如果终于找到结果，最后你静静的抱我，不由自主的表情，放心担心都是你，我的世界你等于天空。在每个时候，快乐有理由，不由自主的眼睛不能不去关注你，我很愿意让自己放纵。爱过如果终于找到结果，最后你静静的抱我，

友说我爱你，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，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，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，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，别管那些纷纷扰扰，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，就怕你不说，就怕你不做，别让遗憾继续，一切都来得及。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和我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和我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思念是一种病，思念是一种病，一种病。 有没有听过黑暗料理呢？就是非常难吃、奇奇怪怪的吃的。有一个话题就叫你见过哪些令你瞠目结舌的黑料理？一个网友是这样回答的，有人说榴莲在微波炉里加热五分钟就可以除臭味，会有香甜的味道，然后天真的我就信了，结果呢屋子里待不下去了。可以想象本来就臭的东西加热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味道。还有一个是这样的，说的是朋友小时候的事情，爸爸买了牛奶，然后呢突然又想吃方便面，然后他爸爸为了不浪费牛奶呢，就用牛奶下了一锅方便面，从此之后他的这个朋友再也不喝牛奶，再也不吃方便面了。总之啊，一定难吃到非常难忘才算是黑暗料理。你吃过最难忘的黑料理是什么呢？可以想想看，还挺有意思的。好了，这是来听歌， 心属于你的借来寄托，却变成我的心魔。你属于谁的？我刚好紧握，却带来潮起潮落。都是因为路上，你路上，他也曾经滂沱。来过，可是当我闭上眼，再睁开眼，只看见沙漠，哪里有什么骆驼？被时间的人数榨的，没什么执着。一万年前，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。时间的流逝，它的本来没我。一百年。

2013年的时候，杨宗纬发行过一张专辑叫《初爱》，其中有一首歌非常的好听，叫《初走》。这首歌就带着杨宗纬式的那种慵懒的爵士风格，以旁观者的口吻诉说着一对男女的这种爱情初走事件。这首歌当中有一句印象深刻的歌词叫“爱要变天，有谁能听劝”。还真是这样，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最终能够解决的还是两个人自己，而旁观者却无法说什么，劝来劝去可能最终并不会听你的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会听到杨宗纬的这首《出走》。 黑暗的笑脸，明显的倦，眼看情路一点点走偏，然于蜿蜒也抵不过尚未期限。哎，他是在宣泄，诱惑在身边，不就是陶醉的一点点，缠绵缠绵，新鲜新鲜，爱要变天，有谁能听劝，休想用虚幻的感情去解决。于是沉默掩护了厌倦，于是告白收拢了谎言，于是谈一敷衍，把彼此困在窒息的房间。那誓言贫血而肤浅，你每一面他自己越过爱的底线，才发现是差劲有演员。分手之前来一次爱无关的誓言，视而不见，委屈拖延，

着你的手，诉说我心中的挽留，一夜的温柔怎么能就让它走。如果要爱情能长久，从现在到永久，不再是天边的彩虹，刹那间消失无踪。如果要爱情能长久，不是片刻的聚首，不再是一个难圆的梦。今夜为我停留，今夜 为我停留，来自凤飞飞。稍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永邦很经典的一首《威尼斯的泪》。有没有真正的去想过这首好听的歌为什么叫《威尼斯的泪》呢？其实啊，这个歌名的寓意就是为你湿的泪，三点水的湿就是为你流了很多泪的意思，可以说是感情非常细腻的一首歌。不同的歌曲在讲述不同的故事，你是一个听歌会仔细听一下歌词的人吗？像这样的歌曲就真的可以在脑海里脑补一下是什么样的故事。好了，来听一下这首《威尼斯的泪》。听这首歌的同时也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明天早上的7点，我会继续来陪伴你度过越来越动听。祝你有一个好心情，拜拜。 你将喧闹世界按下静音，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。你比谁都清楚，真心离伤心最近，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。却懂了你对爱的坚定。 在想了那么又忘忘了又想了重复，不然什么忘记了忘记要做什么才知道啊，原来